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。进入七月，有人民军官兵和金日成综合大学、电力工业省、国家科学院等许多机关的工作人员、劳动群众、青年学生前来参观，共达500多个单位，7万多人次。